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atreon 和白伟聪的对面主持，欢迎各位的加入的。中国呢就终于呢就批准了香港的前天主教主教陈日君呢是离开香港，就前往梵蒂冈出席教宗方济各的葬礼。这个呢本身已经成为美联社的新闻了，可见呢这个天主教的问题呢是几受国际注意。方济各呢是生前呢是极力呢是推动跟中国建立邦交。但是梵蒂冈和中国之间建立邦交是遥不可及，因为始终涉及一个是权力的问题。所以呢就算方济各生前是几亲中都好，他的梦想都是没有实现到的。只不过是很多年来香港是发生了很多事，2019、2020年抗争，包括香港民主党是被迫解散，同埋一连串嘅呢啲政治敏感嘅事件咧，好多抗争嘅人士被捕啦，包括好多天主教徒啦，同埋中国香港特区嘅特首林郑月娥亦系天主教徒啦。但系梵蒂冈咧对香港种种嘅乱局同埋问题不止一次，而且咧陈日君咧多年以来咧都系寻求梵蒂冈咧对香港嗰个危机同埋问题一个说法，亦都不得要领因为咧佢私底下咧多次都系透露咧这个主教咧系非常之亲中系对于佢提出嘅意见咧完全不理会咁所以今次咧呢个教宗死咧仁至义尽咧这个陈日君咧都仲走去出席丧礼咧，就可以讲话真系一位君子嚟噶啦，咪鲍生。 而今次咧，即系难得啦，特区政府啦，终于咧做翻一啲似翻一个政府咧嘅宽度啊，或者系气度。因为之前咧试过咧，曾经一啲反对派议员咧屋企有丧事咧，特区政府咧都唔批准佢哋咧去丁忧。咁呢啲咁嘅行为咧，就的而且确令到人觉得即系不近人情嘅。咁今次当然牵涉到一个政治上嘅原因啦，因为梵蒂冈虽然冇同中国正式建立一个邦交，但是他们签了一个临时的协议，这个临时协议也是容许中国大陆自行封圣和委任这个主教。这一点呢引起很多的争议，我们上一集已经讲过了。跟着下去呢，其实下一任的教宗谁属呢，这个也是跟着下来的话题。因为每一次呢教宗的选举呢都会引起人很多的神秘感。在之前呢有套电影叫教宗选战里面呢就已经很巨细无遗，虽然有戏剧性的成分呢就带出这个教宗选举的里面的这种政治啦、权力啦，同埋有啲叫做唔见得光嘅事。咁虽然戏剧性嘅处理，但係呢套电影係几值得睇嘅，因为佢有一般荷里活电影嗰种追看力啦，但係画面呢係好特别，同埋呢嗰个光影加埋嗰啲红衣主教嗰件袍，令到你呢觉得即係成个梵蒂冈喺神秘之余呢亦都有一种好似美国总统选举里面嘅意而我诈。咁里面亦都牵涉到一啲好敏感亦都係好现实嘅议题，譬如话教宗嘅政治立场究竟係左倾呢定係比较保守同埋传统呢，而家新世代係咪应该选一个比较自由派比较左翼嘅教宗去包容更加多嘅信徒，或者係喺唔同嘅宗教竞争之下天主教已经係咪没落呢，係咪应该与时并进呢，呢啲全部呢初期以为在电影上面所讲的议题呢其实去到现实呢现在真的会发生了。咁据说呢下一届呢亦都有个好左的教宗呢的候选人呢是有机会夺魁的。咁唔知道究竟会不会成为事实啦。咁但是呢仲有一个更加特别的议题呢就是关乎男性同埋女性的权力啦。大家都知道啦，喺个红衣枢机里面呢是并无女性的。而且投票里面呢亦都冇女性的一票。咁究竟咁样系咪属于一个平权呢，就算喺天主教嘅传统里面系咪应该 有女性的一席位呢？咁而戏里面呢亦都去突出咗啲修女呢，虽然喺个投票权力里面呢係缺席，但係佢哋嘅影响力同埋佢哋掌握嘅无形中嘅权力呢亦都唔細。所以呢，如果对于教廷啊、梵蒂冈啊、教宗选举啊呢啲比较冇乜人有感兴趣或者太多里面文字嘅内容呢，不妨睇睇呢套电影，起码呢可以令到你知道而家究竟梵蒂冈将会发生咩事囉。 呢套戏呢就係、自从教宗一死呢，据说个票房啊係突然间升。本来呢就冇咩人鍾意睇呢啲从头到尾都係对白冇动作啊嘅戏嚟嘅，不过呢即係啱啱好呢计算呢得非常之准啊，佢拍嘅时候都知道呢个教宗呢嗰、那个年龄呢都係有个咁上下㗎啦。咁当然呢佢呢套戏呢里面呢即係讲啊，就算啲神职人员呢，你唔好以为佢哋好神圣，佢哋一样係人间烟火嘅一部分，一样呢人嘅阴暗面同埋弱点，同埋呢係受到呢政治嘅冲击，包括呢係美国左翼嘅思潮。所以呢梵蒂冈而家今日嗰个教宗嘅问题呢，喺今日呢个乱局呢确实係一个好令人注意嘅焦点。因为第一，天主教同埋基督教嘅人口喺下一代呢係已经逐步下降。尤其係呢个基督教，係咪受到呢个西方极左嘅思潮嘅冲击。好似今年本身是圣公会是最高领袖的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复活节呢是没有出席任何这个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活动。但是伊斯兰的文化节日呢，这个查理斯就走去出席，这个是遭到一些主流的舆论的质疑。第二就是英国那个信基督教的人口呢是第一次是下跌到不足一半，只有 46%。在学生之间呢，就由于个个是用手提电话去教堂听报道啊，嗰啲人咧系越嚟越少，因为你去到教堂咧，系听神父啊、牧师啊讲道咧，首先咧就唔可以用手提电话嘅，而且个手提电话唔应该有铃声咧作响嘅。咁而家对于细路仔嚟讲咧，系五秒钟就忍唔住望一望个手提电话个 screen， 睇下有冇 emoji， 睇下有冇群组啊，嗰啲咁嘅老友咧系 send 一啲咧古灵精怪嘅嘢俾佢，呢啲咁嘅新的科技的发明呢全部都是不利于人呢是重新是回归上帝，尤其有了人工智能。所以呢人工智能这件事同埋高科技呢，有些人说在神学的问题呢是属于魔鬼同埋撒旦的发明，因为呢是充满诱惑。在西方的古典文学里面有一个古仔叫做浮士德。浮士德呢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好叻嘅，据说呢他乜都识嘅，好有智慧嘅。他沉迷于炼金术。咁呢他在炼金的术过程里面呢就见到呢撒旦。撒旦呢就同他呢是做一个交易。他说如果你将你的灵魂呢是交给我，我可以令到你咧，系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千里眼顺风耳系识嘢最多嘅人。咁于是咧，浮士德咧就同咧撒旦做一个交易。呢、這个故事咧喺欧洲啊嗰个文艺嗰里边咧，无论系歌剧啊、文学啊、绘画啊、音乐里边咧，都系一个好盛行嘅题材。所以你今日咧，对于梵蒂冈嚟讲咧，就好多人咧系注意。咁佢嘅最大嘅诱惑咧，就系同中共咧系建立外交关系。只不过点解中间系僵持咧，就一个权力嘅问题啊。就系中国咧系坚持啊，呢个你就算同我建立外交关系咧，个主教任命嘅权力咧系一定由中共咧系去垄断，系嘛？唔可以俾你咧梵蒂冈系指定咧系边个主教。但系众所周知，据说而家咧，中国地下嘅天主教徒有600万人，地下嘅基督教徒咧，据说就有4000万人。咁咧就教廷咧就非常之想咧，就同中国嘅地下嘅天主教徒甚至系基督教徒咧，系建立一个关系。但系中国嚟讲咧，系最憎外国势力系同中国地下嘅呢啲组织咧， 係有任何嘅聯繫，因為你咁樣咧，你會令到啊中國嘅基督教徒同埋天主教徒嘅人數咧係增加，咁樣咧呢個係對中共啊嗰個統治權力赤裸裸嘅挑戰，因為咧中國咧係對宗教嘅事務咧嗰個控制咧係絕不會放鬆嘅。啊，咁咧佢又強調呢個宗教咧就要中國化，限制聖經嘅傳播，啊，同埋一定要打壓地下嘅教會。嗱，例如喺中國嚟講，中文版嘅聖經咧係唔可以喺城市裏邊咁喺新華書店嗰度買得到，只可以由中國官方指定嘅所謂三字愛國教會啊裏邊嘅嗰啲經營嘅書店或者咧啊嗰個教堂嗰度買得到。咁啊，曾經咧係有啲咧信基督教嗰啲啊牧師啊，佢咧係喺指定嘅三字愛國教會嗰度買咗啲簡體字版嘅聖經。咁但係咧喺遙遠嘅地方有啲鄉村咧，佢哋係買唔到嘅。於是咧呢啲咁嘅基督教神職人員啊，就買咗啲聖經咧就代啊好遠嘅鄉下嗰啲人咧，就係去啊同佢哋買啊嗰啲指定嘅聖經啊。那個版本嚟嘅，然後咧就因為嗰度鄉村嗰度嗰啲人咧係冇錢，所以咧佢就貼錢同佢哋買咗批聖經咧，然後分發俾啲信眾，但係亦都俾大陸方面咧係拉咗佢哋去坐監，對呢啲咁嘅神職啊地下嘅神職人員啊非常之苛刻。咁咧當然梵蒂岡係知啦。他是抱着一种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态度，就成日都想跟台湾断交，甚至想将香港那个总部搬去北京。这样东西也都是被陈日君多次或公或私就向梵蒂冈的呼吁千祈不要制。但是他的呼吁基本上据说是不获理会。嗱，咁你梵蒂冈同中国啊，种种嘅角力同斗法咧，当然系对梵蒂冈不利啦。因为成个大陆嗰个诱惑就系你有好多神职地下嘅神职人员啦、教徒啊，你想同佢哋建立关系，但系个主场唔系你噶嘛，你根本唔会有人啊，系派得到去中国有足够嘅人咧去嗰度咧。就算你同中國建立邦交，喺北京度建立咩大使館，你唔通你大使館裏面幾個梵蒂岡神職人員不受全天候嘅嚴密監視咩？唔通你可以四圍走去山西、陝西啊、山東啊，或者河南啊嗰處啊，四圍走去同嗰啲地下教會聯絡咩？唔通你可以覺得你有自由啊，或者有呢個外交豁免權啊？呢個借口啊，係可以到處招納信徒咩？呢個係冇可能嘅事。中國咧係一定咧係不准。之但係一旦你同佢建立邦交咧，你外交人員咧又有豁免，所以中國咧係一直咧係有一個非常之強嘅戒心。所以可以講話技術上如果你梵蒂岡同中國建立邦交咧。是一件非常之矛盾的事，因为中共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极端无神论的政权，而不但是无神论，而且是非常之憎恨的天主教和基督教，而中共的组织也都跟天主教基督教有相似之处，例如他当将马克思主义当做圣经，例如他将组织里面的那个党员那个严密控制，党委书记也都是相当于基督教里面的牧师和天主教的神父，是领导一切，在所有工厂城市的单位一定有党委书记，这个咩咪就是那个牧师咯，是吧？所以你有乜他就有乜，他是你的影子或者他是你的阴影版，但是他你想点他的心里面呢心知肚明，你亦都明白他的组织力是怎样活动，在这个时候不是就是两大高手过招四目交头盲合决斗用心棒咁样，你又唔喐，我又唔敢喐，边个咧一喐手咧，对方咧系随时咧 係會置諸死地，因為個影響力嘅問題係嘛？咁另外咧就係、是、嗰、那個教區啊嗰、那個劃分啊，以前咧即係中國啊喺民國時代喺清末咧就已經有好多個神職人員啊，嗰度起咗好多個教堂啊，就已經有咧誒呢、這個梵蒂岡咧一早嘅接觸，但係而家咧嗰個教區咧俾中國方面咧係全部改曬係嘛？尤其係佢呢個天主教愛國教會咧。是一个呢表面上他穿的服装和戴的顶帽子呢是完全跟梵蒂冈是差不多，不要说完全是一样的，是吧？中国呢也都知道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这个前波兰裔的主教对团结工会提供的道德支持和动员组织力，认为呢梵蒂冈天主教是击垮共产党体制的关键人物，所以他颁布了很多的文件，明确加强对宗教的限制，尤其是对于基督教和天主教神职人员的逮捕，是从来未放松过。中国的最高人物也在所谓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时候说过，党的宗教工作本质就是群众工作，一定要兼顾掌握宗教工作的主动权，纳入地方政策文件。宗教工作就是当做中共的统战体系，天主教会和信众的群体被定为政治组织和监控的对象，不能够容许它成为独立自主的信仰团体。所以这些呢水火不相容，下一任的梵蒂冈如果你跟中国建立邦交，一定是你让步，不会是共产党妥协，你怎样让步呢？那全球呢是注视了。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之复杂，也可以讲话相当之脆弱咯，是吧？尤其当陈日君先生也都年事已高，年过九旬，一旦他归天之后，香港的天主教精神领袖又会出现什么的不同的人物呢？这个也是引起国际的关注，但是没办法的了。这个宗教问题100%是政治的问题，很多人说宗教归宗教，政治归政治，这个绝对做不到的。 是没错，其实这个中国的爱国三字教会呢根本就不是教会来的，我可以大胆地说是一个宗教为名实质的政治组织，它是由政治控制宗教，跟着宗教就控制人心。因为呢你看到现在的三字教会有很多限制的规条，譬如说我其中一条我觉得是不能接受的，就是它不容许18岁以下未成年的人去进入这些教会，只可以容许成年人而已。这点呢其实已经违反了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呢，就是那种一视同仁上帝对人的爱。为什么是成年才可以进入呢？它背后当然是有些堂而皇之的理由，是譬如说不想青少年人就一定是被父母一定要带去，他们容许他们有自由自由的选择，宗教上面讲得堂而皇之。 在香港幼稚园你又推行国安法教育，在大陆的小学你又教他组织去办这些是军人在那里 揸共青团就得，是不是？但他呢就太清楚了，他做共青团就是目的，就是培养这些年轻人将来做共产党的接班人或者为马为牛啦，不紧要。所以他不容许你们呢就是可以小小个包括婴儿的阶段你已经带小朋友去教会。而且根本就也都不容许这些教会呢去参与教育，即办学或者进行那些社会的工作，我们俗称 NGO, 慈善团体的工作。因为在教会或者在宗教里面呢，不是只是好像以前玫瑰的名字的电影那样，啲教士啊、神父啊，喺个高山上面修行，不吃人间烟火。喺现代嚟讲，其实教会同埋教育社会服务咧，系环环相扣。你睇见香港就明白噶啦，香港几多天主教、基督教办嘅学校、慈善组织、老人院，系嘛？里面嗰种其实将上帝嘅关怀、对人嘅爱，系通过我哋叫俗世里面去实现，就唔系纯粹喺度咧读经啊、查经啊，或者喺度敬拜啊等等。但系中国大陆呢三字教会就唔可以咁样进行嘅。当然心知肚明啦，如果容许你办学嘅话， 即係所謂嘅話語權，或者係你對下一代嗰個教育嘅影響咧，佢哋共產黨嘅影響力咧就會被大大削減。而裏面所謂最嚴重嘅問題就係天主教只能夠信奉一個神啊，呢個神就係上帝。但係你見到呢啲三字教會裏面咧，有唔同嘅愛國標語啦，甚至有啲掛唔同嘅國旗啦，啊有啲啊甚至掛埋咧呢個領導人嘅相喺上邊啦。嗱呢啲咧全部咧。你有冇见过喺西方嘅教堂或者香港嘅教堂里面会见到？系绝不可能嘅，因为虽然上口里面说你只系专一个嘅主，但系实际嘅行动喺个教堂里面你种种嘅行为系知而行，所以你点可能系容许呢啲三字教会作为吓梵蒂冈喺中国大陆嘅代表啊？就算梵蒂冈容许啊封圣啊或者系委任神职人员呢啲权力啊，但系实际上呢啲。刚才我所讲的种种的執行的细节，包括你讲的圣经的问题，少年人儿童去教会的权利，再加上教堂里面的装饰布置，这些全部都不能妥协的。如果每一样都慢慢这样妥协，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温水煮蛙，就是最后呢就是变成就是类似叫黄大仙天主教教堂这样，那你觉得是不是可以接受呢？当然有人会举例说、以前呢明代的时候呢，话清代咧，利玛窦啊，佢哋嚟到中国啊，都系将啊呢啲天主教啊、耶稣会都系将佢叫做世俗化，或者叫中国化啊，叫天父啊，或者里边咧又容许我哋中国人拜祖先啊。但系呢两者嘅性质系唔一样嘅，呢个唔系一个当时系因为系顺应咗中国嘅传统思想，或者能容易令中国人接受圣经嘅教导，但系并非系接受咧呢、这个。明朝皇帝或者清朝皇帝对于呢啲教会嘅控制，或者系去剥夺呢啲未成年人去接触呢个圣经、上帝嘅权利，呢啲种种咧，我觉得咧，其实已经有网上边有好多宗教人士嘅讨论嘅。不过而家随住大家都当宗教系一盘生意 marketing， 其实天主教一样系喺度捻紧基督教，即系新教，因为新教、基督教佢冇一个梵蒂冈。他们各自都可以成立教会的人，无论传道人或者牧师，甚至有些不是传道人不是牧师都可以开一个教会。那面对刚才你说中国大陆这么多的教徒，这么多的市场，他们纷纷前仆后继，在中国大陆无论是地下教会或者跟官方有关系的异端也好，什么都好，大家都是抢生意抢教徒。那天主教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有些像16世纪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的时代，就是面对着市场的变化、即有些人不喜欢用这个字眼，但是容易理解，就是很多的信徒被抢走。那天主教现在这样的情况，一来本身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少人信奉，越少人去教堂，再加上即使有新兴的市场，例如中国大陆，都会被新教不同宗派基督教甚至有啲异端咧，去吸引晒呢啲教徒，咁所以天主教咪急咯，急起上嚟嘅时候，包括呢个教宗可能真系我哋，正如我哋所讲，对于中国大陆，对于共产党实在太肤浅嘅了解，佢唔知道同佢交易最后嘅结果系乜嘢，所以而家嘅情况，我觉得已经系俗称叫做过咗个临界点，翻唔到转头啊，因为面对住个情况咧，佢哋都急，佢哋都希望可以咧，天主教嘅影响力咧。去深入去中国， 这个呢是四个字，与虎谋皮，加上现在中国的经济困境、政治制度、在十三亿人口里面越来越多人在那个压抑之下找自己的信仰，这个呢也都是一个很自然的趋势，越是这样中方就一定要打压，没得谈，所以你看回那些相片，那些什麼三字愛國教會裡面的情形有一種滑稽感，個個都是一群所謂的紅衣主教，但你看他們雖然穿著那些袍、那些衣服後面有十字架，但那些樣子和那些氣質都是跟梵蒂岡和外面的真正的天主教是有一個很明顯的落差，就是不可以說是一個雞棚，但是看到明明呢梵蒂冈那个天主教是这样，他呢就好像一个呢、就是、名正言顺的山寨版，现在问题就是你梵蒂冈和中国建立邦交之后，梵蒂冈是否容许、一个山寨版的存在，定是呢他要扩大